Thank you.

乐吉祥，欢乐欢乐欢乐吉祥，吉祥欢乐欢乐吉祥，欢乐堂。 三宝殿中人人人， 三宝殿中是两堂堂， 三宝殿中是两堂堂。 我们的心和藏人一人宽， 在何方？ 哎噔噔，哎噔噔，哎噔噔，哎噔，哎噔噔。

黄油麻子你真是甜，黄油麻子它不伤人，黄油麻呼唤着蒙古勇士，黄油麻浑身都是力量，别闹腾。黄油麻子你真是甜，黄油麻子他不伤人，黄油麻呼唤着蒙古勇士，黄油麻浑身都是力量，米诺丹。 Thank you. Cheers.